家都却明明有家不回，反常回去也不过一个人睡，忽然觉得竟然有时间浪费。每一天都像陀螺一样的睡，却发现还在原地转的可悲，露出脆弱会不会显得狼狈。这一刻感觉到风吹，这轻松有多么久违，怎么多有的滋味。我只想在此刻大声的 say no， 痛痛快快放纵了自己 say no， 哪怕用一身伤口换这一刻的放手。日复一日疲倦累积在胸口，躺下来感觉自己像石头，没有什么能保留，哪里像是在夜晚看起来多美，却不断有谁的理想在破碎，让你享受，让你觉得心好累。满的是不是人亲友的安慰，快乐像珍珠故事里的调味，谁都逃不掉这满身铜臭味。这一刻感觉到风吹，这轻松有多么久违，怎么多年对与不对，全都忍了吞了消化了所有的滋味。我只想在此刻大声的 say no，痛痛快快放纵了自己 say no， 哪怕用一身伤口换这一刻的放手。日复一日疲倦累积在胸口，躺下来感觉自己像石头，没有什么能保留，哪里才算是一个出口，痛痛快快放纵了自己 say no。